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歌炫 Magic Hour。 歌炫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你知道我身高几高吗？我重复了很多次，讲了很多次，来讲。 156。 什么？哇，谢谢你，那么看好我156cm。 对啊，不能吗？ 再减一个3cm 啦，153啦。 其实 OK 的，为什么我放156？因为 为什么 你可以穿高跟鞋？ 高跟哦，我就160了， 啊、 160也是不 是？可以啊，就穿高跟鞋骗一下大家也 OK 啦。 可是如果我现在要穿高跟鞋的话，要穿7cm 啊，153加7才 是 160。 还是你要踩高 跷？什么踩？太高，那个太高了，不行，我有惧高症，我不可以踩高跷，所以我觉得我身高娇小玲珑呢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前几天就发生了一个很幸福的事，就是我去超市呢买东西的时候，刚好我要买的东西它放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就高处啦，然后呢我就不想麻烦店员，我就自己呢一直跳一直跳去拿那个东西，结果有一个马来同胞他很热心，直接走过来就说，哎，阿莫有吗伊尼啊，哎呀呀呀，哎呀谁安嘎了吧，把嘎西塞嘎西嘎木了，我就哇，我的心 给我们的友族同胞爱的鼓励，哇，好棒哦！ 我就觉得好暖心哦，竟然有人看到我拿不到， 好温馨哦！这就真的展现了在大马大城的不分彼此的，不管是你我他，我们都会帮忙， 是 就算是矮个儿，他们也会帮忙。那你有趁机跟那个阿邦讲德里玛卡塞， 肯定有啦， 就是 我有讲德里玛卡塞，又上阿巴耶哈迪等等之类的东西啦。 他嘎叫没有讲很帅气吗？ 嘎哦，嘎叫是帅呀、 啊，对啊， 嘎叫不是给叫没？ 那个是给叫，小姐，那个是给叫。哎呀，哈日啊要到了，你快点去你的那些友族同胞的家拜年，学学马来文吧。 OK OK， 好的，那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呢那一个热心的马来同胞啊。所以今天变变变呢，就来跟你变一下，去超市的时候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会来跟你分享。舍着 Go Shen Be On Trend， Go Shen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利比的几天。 Go Shen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Go Shen 变变变。 湖边、河边、海边，嚯！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前几天呢，就发生了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就是呢，我要拿高处的东西的时候，我拿不到，突然间有一个 闪到腰， 不是闪到腰、是因为太矮了，所以我遇到了一个热心的马来同胞，他主动帮我拿东西、哦、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这个超市里面了。所以今天变变变就来跟你说一下，去超市的时候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我觉得最开心的事就是呢，今天要买的咖啡粉呢有跌价一点点。 所谓的一点点是多一点点呢？ 就是几cent或者是几块钱、啊、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有固定的、啊、有时候18令几多，但是有时候17令几多。 OK， 亲爱的，给你讲个冷知识，我有研究过，因为跟他们的那个库存有关。哦，他库存多的话就稍微降价，他库存少的话就稍微提价一点，所以才会有那个波动存在。 哦，刚好我每次去的时候都那么的幸运， 啊、 就是遇到他的价钱比较低一点点的。 所以这教会大家一个新的道理咯，以后要买咖啡粉要怎样？ 要怎样？ 直接去他的仓库拿。农妈他们有仓库的，都有车在那边运转的，你进去那他就说啊，莫言一毛八倍。 价钱还是一样啊，如果他多的话， 没有就直接偷走好了。 哎、 没有、 啊、哎，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啊，不然就派你派一个卧底进去做这个超市的那个 那个 店员、售货员，他就可以点数到底几十多、几十少啊。 没有啦，废话了，我就我明白你的意思，就如果你本身很喜欢咖啡粉或者是某些食品的话，他突然打一点折，就算一点点便宜，买到也开心嘛，对不对？ 是，所以呢，这个是我遇到最开心的事情。回来就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开心的故事吧。舍着勾选 Beyond Trend，Go S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reasure 的 Yellow。 Treasure 的演唱会呢将会在这个5月30号在 Asada Arena Bukit Jalil 闪耀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goldlife-asia.com。 歌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选变变变， 湖边、河边、海边，嚯，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今天跟你变的事情呢，就是去超市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开心的事情吗？有的话，我们就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开心故事先难。 在超市的开心事情是，你可以买到你喜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开心的事情啊。 我相信去超市一定可以买到你要买的东西吧，比如说那盐呐、啊，一定会有的嘛，油一定有的嘛，零食一定有的嘛，面包一定有的吧， okay， 对不对？ 你要的东西可能是你平时得不到。 到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只有小孩子体会得到。 什么？ 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还没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妈妈不是要去 shopping 要买东西，然后孩子会跟上去啊。 对对对。 那以前呢，我就有这种刚刚卡信这位听众说的愉悦感， uh-huh. 因为那时候妈妈在那边可能扫货、扫洗衣粉、洗衣液之类的， uh-huh. 我就经过那个、uh-huh. 那个牛奶区、 okay, 乳酪区， okay, okay. 妈妈我可以买一小袋 cheese 妈妈，而且很贵，10块钱。然后我就尽可能在里面挑一个最便宜的牌子，大概7.99块。妈妈可以买这个嘛？然后妈妈心情好像啊，给你啊，给你、啊、放进去，只能选一样。或者结账的时候呢，刚好经过，不是有那个 ice cream 区吗？妈买一根啦，可以吗？妈讲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可以。买了，买、uh-huh. 啊，就买了一根那个甜筒这样子。 是，的确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跟妈妈出去、 啊， 而且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 到现在也是可以啊。我每次跟我爸爸去 supermarket 哦，我现在虽然大了哦，但是我一说我要买这个，我爸爸说啊，买了，放了进来，放进来，我都还是有那种感觉的。 我觉得是那种被长辈照顾的好，这就是开心的部分，对不对？ 是，所以回来呢，我们就聊一聊心酸的部分啊。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板 牛板有选 Bill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Chen 的 No Gravity。那他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这一个3月29号傍晚6点钟啊，地点会是 ZKL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tickets.com.my， 又或者是呢，现在上到 goshen.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演唱会入门票。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my。 Goshen Bill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有选 Bill Bill Bill。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如果 Superman 去到了这个 market， 最后拼起来会变成什么呢 ？Supermarket。Supermarket， 好了 ，TGIF 就给你过了，不要跟你吵。 谢谢你哦，所以你是一个经常去 supermarket 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吗？我觉得最心酸的部分就是呢，超市太大了，想要找的东西呀、啊，怎样都找不到，找了很久很久。 会吗？ 会啊，就好像我们去那个 A 开头的那个 supermarket，、uh-huh. 我觉得它的市场的超市真的很大很大， 在你家附近的吗？ 在我家附近的，对 啊，巴拉宫那边吗？我昨天经过看到。 你为什么来布拉宫？ 因为我打包错东西，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以后再讲。以后再讲，快点，快点，快点！ 就我觉得太大，有时候我想找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比如说只是卖韩国的区域那里的，我走来走去都是找不到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哇，这超市太大了，好心酸哦。 其实我不懂哎，你那个 A 开头的应该是没有这个设施。以前我家那边的那个超级商场哦，它有的输入你要的 item 的，它有一个机器在货架那边， 那里没有。 对，然后你可以讲我今天可能要 kimchi， 对 ，kimchi， 它会跟你讲在哪一边的，你知道吗？ 哈， 对， 那么高科技的， 就蛮高科技的，而且它还有那个 scan 价钱的那个功能 啊， 你 价钱有啦， 它就会有那个价格出来。那、以前我就会拿很多商品这边嘟，就模仿自己是那个销售员那个 cashier， 这边嘟嘟。那也是一种快乐，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也是很难找的，这个扫描那个价钱的这个机器啊，也 是 找来找去。 特别是你腿又短啊，辛苦了。 你找5分钟，可能我要找10分钟啊，的确是蛮心酸的。回来我们就来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心酸的故事吧。设计个选 Beyond Trend。Goshen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张远的《好人》。 Goshen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湖边、河边、海边，吼！Goshen变变变 ，Goshen变变变，不管你是什么人啊，只要你是人，你都可以去这个超市的。那你知道去超市的时候呢，有发生什么心酸的事情吗？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心酸故事呗。 去超市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心酸的事情呢，就是买完了之后呢，要去付钱的时候，才发现到靠的那边大排长龙啊。然后还要等了很久很久才能够付钱。 是，尤其是这件事情呢，会发生在星期六跟星期日的时候。哎呦，大排长龙啊！明明哦，你买一样东西罢了，可是却要排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但重点是呢，毕竟说到了超市的一些心酸或者是开心嘛，这个大家也经历过的，一定要提一下。以前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去买东西的时候呢，我还一定会叫我们去排队。然后到我们的时候要准备结账的时候，妈妈就会嘴贱啊，妈妈忘记买个东西。 然后你就会在那边等，然后已经 catcher 到你了，然后你超紧张，然后重点是后面也大排长龙，全部人都在看着你，catcher 也在看着你，妈妈又不见了，你又没有手机，那我觉得是人生最煎熬的时刻。 还有最煎熬的时刻就是呢，那个店员呐、啊，他就 scan 那个产品啊，是不是？ 对。 他 scan 的时候很快的， 我觉得店员真的是有故意要 scan 快快，他应该是有要看孩子紧张的样子，而且我发现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世界级现象，真的是每个小孩都有经历过这个童年呢、欸， 真的， 就好像每个妈妈都一定要在准备结账的时候，一定要发现自己忘了买某个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会发 生的。啊，等一下，我那个你忘记拿。啊，那个油忘记拿。 然后之前我有看过一个视频，有一个孩子呢，就直接大喊：“妈咪，妈咪！” 我觉得那蛮高招的，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你就不尴尬了，尴尬的是妈咪。 对、啊， 所以大家学起来吧，哈！ 真的在超市呢，真的发生很多心酸的、开心的事情啊。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